好，咱们这锣也不错呀。 啊，怎么 打上边下边响？ 哎，这还真不错，这个。 嗯，这你还得要认便宜。 怎么？ 那锣没有这么打的。 应当呢？ 应当都低了着，打中间啊。我应当低你耳朵，打腮帮子。 我受不了，你不变戏法吗？变戏法锣不都扣在地下打吗？ 啊，咱就和这行不行？ 哎，你来吧。 一二三，二二三， 通通，行吗？ 行，有意思。 哎， 跟我师父学艺在高山。 通通， 高山有个毛老道。 通通， 他的戏法把我传。 通通， 教了我们徒弟整八个。 通通， 道有七个成了仙。 通通， 今我贪财未得道。 通通， 师父将我轰下山。 通通， 轰下山来没别的干。 通通， 变个戏法大家观。 通通， 变了个二仙来传道。 通通， 变了个珍珠倒卷帘。 通通， 倒卷帘。 通通， 倒卷帘呐。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哎，您喷， 喷什么？ 大家注意啊，这要喷了。 喷什么？ 喷莲花啊。 这是试试。 试试？ 哎， 呵，好家伙，试试就先打我七十四锣啊。您这是什么劲儿呢？你这变不就完了吗？ 不行啊，现在试试行不行啊？ 行不行啊？ 哎，蛮好 啊，这还不错。那不行就白试了，合着。来吧。 先喷不了。 又怎么了？ 我还得请神。 还请神？ 哎， 请神干嘛呀？ 哎，不行啊！ 啊， 你不请神哪能喷呢？ 怎么？ 我把神都聚到我这儿来。 嗯， 借他那个气力，我这一口气，噗，喷出一大朵莲花。 哦。还得借神仙的那气。 哎，当然是了。 好嘛，来吧， 咱来请这神啊。 行吧行吧， 请神可是请神呢。 啊， 你可别言语，你可别说话。 哦哦， 别搅和我。你这一搅和半截，哎，把神都搅和走了。 哎， 神都走了，完了那就白费了。 哦，我老不说话呀。 哎，有你说话的时候。 什么时候说话呀？ 我把神都聚来之后。 嗯， 你看我把水喝下去了。 嗯， 把我丹田气力也运好了。 啊， 这功夫我呀，腮帮子也鼓了，就等着要喷了。 好， 用你一句话说。 说什么呀？ 你呀，冲着我。 嗯， 你可倒是喷呢。 我 这儿哈 啊， 噗，一口气就喷出一大朵莲花。当然是了，就借你这一句嘛。 您当时把这水喝下去， 哎， 在这儿来个蹲裆骑马式， 哎， 腮帮子这么一鼓，气就运好了。 哎，运好气了。 当时我就这么一句话，您倒喷呢， 我这还噗。 就喷了， 喷出一大朵莲花，悬着30秒钟。 哦，反正您喷不喷都在我这句话上。 当然是了， 我这句话说出来您就喷了。 哎，对对对， 我要不说出您就喷不了。 那是，就借你这句话说。 得嘞，我记住了。 来了啊， 行了， 您注意啊。 嗯， 一请天地动， 通通； 二请鬼神经， 通通； 三请毛老道， 通通； 四请孙伯龄， 通通； 五请小无禅， 通通； 六请老济公， 通通； 七请猪八戒， 通通； 八请孙悟空， 通通； 九请马连良， 通通。哎，你等会儿， 怎么着？你这个， 我说你不请神仙吗？ 是请神呢。 你请马连良干嘛？他是神仙吗？ 不是啊， 不是神仙，你请他干嘛？ 马连良，你听过他没有？ 唱京剧啊？ 啊，是啊，你听过没听过？ 听过呀，总听。 他在台上一唱2多钟头 啊， 你说他多大气力？ 那可得有点气力。 还是的， 嗯嗯， 就借着他那气力吗？ 哦，您是借马连良的那个气力？ 哎，对了，请他吗？ 我哪知道这事儿？ 你这不没有的事情吗？ 行，您接着请吧。 什么？ 接着请吧。 接着请 啊。 我刚才告诉你没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 我这请神，你别给我打搅。你这一搅和不碍事，神仙都走了。 哦，那怎么办呢？ 打头来吧。 打头来？ 耽误事没有怎么说？ 好嘛，这些锣又白敲了，合着。 一请天地动， 通通； 二请鬼神经， 通通； 三请毛老道， 通通； 四请孙伯龄， 通通； 五请小无禅， 通通； 六请老济公， 通通； 七请猪八戒， 通通； 八请孙悟空， 通通； 九请马连良， 通通； 十请谭富英， 通通。哎，等会儿吧，谭富英又来了。 你怎么意思？你是 谁？怎么意思啊？ 你刚请完马连良，怎么又请谭富英啊？ 是啊，谭富英啊，你听过他没有？ 听过啊， 四郎探母，站立宫门叫小番 啊， 那点多好啊！ 那得有点气力。 那嘎掉没气力行吗？ 不行， 就是借他那气力嘛，所以请他嘛。 哦，您借他那气力？ 哎， 你说我哪知道这事儿啊？ 真是。 那您就接着请吧， 接着请。 嗯， 你这一打脚，神仙都走了。 又走了？ 那可不是吗？ 倒霉就倒我这说话上了。 打头来吧。 哎，好，打头来。 一请天地动， 咣咣； 二请鬼神经， 咣咣； 三请毛老道， 咣咣； 四请孙伯龄， 咣咣； 五请小无禅， 咣咣； 六请老济公， 咣咣； 七请猪八戒， 咣咣； 八请孙悟空， 咣咣； 九请马连良， 咣咣； 十请谭富英， 咣咣； 十一刘宝全， 咣咣；刘宝全； 十二白云鹏， 哎，咣咣； 早请早到， 通通； 晚请晚到， 通通； 无若不到， 通通； 屠罗相叫， 通通； 哈哈大笑， 通通； 堂官祭灶， 通通； 新年来到， 通通； 姑娘要花， 通通； 小子要炮， 通通； 老头拉屎， 通通； 小孩撒尿， 通通。 你怎么意思？你这 通通， 这锣怎么哭味了 啊？ 锣怎么哭味了？ 你管它什么味儿干嘛？你敲你的不就完了吗？ 那不行啊，锣有哭的吗？ 锣没有哭的 啊。 我这脑袋受不了啊，真疼啊这个。 那你得忍着点啊。 哎，我没法忍着。你那锣池啊，最好您轻着点，池下留情，您是。 啊，那轻着点。 哎， 你也别哭味啊，你得好点声音。 这能赖我吗？ 是是。 哎， 一请天地动。 哎，怎么又一请了？ 怎么？ 这是我说话，我原意了吗？ 哦，这不行，这个。 你就凑合接着来吧，你说话也完了，打头来我受了吗？ 那接着来啊。 哎， 老头拉屎， 通通； 小孩撒尿， 通通。 我这 通通， 什么什么你就通通啊？ 是啊，你那玩意儿，你那唇儿光比划，我受得了受不了？ 我这还没念呢，这是吧？ 啊，您那你打头来不行啊？ 你请啊， 不行，打头来不行，您接着来吧。 老头拉屎， 通通； 小孩撒尿， 通通； 火车拉鼻儿， 通通； 羊旗快撂， 通通； 车还没到， 通通； 我这儿打你， 通通； 众位直笑， 通通； 座位已满， 通通； 概不退票， 通通； 一嘴失火， 通通； 胡说八道， 通通； 照， 通通； 叫， 哎，行，怎么 闹？ 哎，行了，行了，行了， 怎么着 呢？你这玩意儿没词儿了，你这嘴里都什么呢？没词儿，通通。你那嚼茄子，我这也来两锣，受得了受不了？ 干什么？ 你得说出来，你 我说什么？ 你那话得说出来，你那嘴里嚼着仍然是哐哐，我受得了？ 到这儿不能说了， 为什么？ 因为这点是念咒呢， 这点是念咒。 哎， 那刚才不也念咒了吗？ 不行，刚才那请神呢，这点是念咒。 哦，这里还这么些区别呢？ 真言咒语不能出口啊。 哦，所以就这个。 对喽。 我们嚼着也打我两下。 我这念咒你能知道我什么词吗？ 那我不知道。 还是的 啊。那您还接着嚼吧。 我这是念咒， 通通。 只有我知道， 通通。 别位不知道， 通通。 谁也不知道， 通通。就我知道了。 什么？ 我这脑袋真疼啊，谁也不知道。 你怎么意思？你这是本来你就不知道吗？ 哦，我不知道。 哎，只有我知道， 通通。 那位不知道， 通通。 这位不知道， 通通。 那位也不知道， 通通。 这位也不知道， 通。我你还有完没完呢？ 怎么都不知道吗？人家 都不知道，就有两位代表就行了。哎，这位不知道，那位不知道，这家伙600多位，你琢磨琢磨，我这来1200多下，受得了吗？ 啊，就说大家都不知道， 哎，就行了。 只有我知道， 通通。 早请早到， 通通。 晚请晚到， 通。 如若不到， 通通； 红罗相叫， 通通； 如若不来， 通通； 红罗相排， 通通； 如若不到， 通通； 红罗相叫， 通通； 红罗相叫， 通通； 红罗相叫啊！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哎，好，使劲，好，这架势，哎，您倒喷呐， 我都咽了。 哎，你也来一下吧。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